好歌动听，唤醒曾经的感动。千千阙歌，沧桑，城市印记，无限光芒，一束熠熠光辉，带你飞越它的岁月流芳。全国40家音乐电台，用歌声照亮城市，一起唱响改革开放40年。这里是全国音乐广播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城市歌曲大展，我的城市，我的歌。今日歌曲《黄山是一幅画》，推荐单位安徽音乐广播。 欢迎收听特别节目《我的城市，我的歌》，我是主播小静。今天向大家推荐的这首歌曲是由张晓明作词、戚建波作曲的《黄山是一幅画》。这首歌独辟蹊径，直抒胸臆，整首歌从大处落笔，元气淋漓，有种浑然天成的淳朴和纯粹。正因为如此，这首歌才能在众多歌唱黄山的作品中脱颖而出。而这首歌的作词者张晓明就是这样一位很高明的画家，他不用工笔细描的手法去画黄山的一草一木、一峰一泉，而是给我们奉献了一幅泼墨山水。在他的笔下，黄山如幻似梦，甚至你在梦里才可以真正的见到它。这是一种豪迈，更是

一首林凡演唱的《一个人生活》，之前的那首是张学友的经典歌曲《失眠夜》。继续请您欣赏 TFBOYS 的《盛夏的盛夏》，萧亚轩《爱的主打歌》和羽泉演唱的《坎大哈黎明》。 凝视窗外渐渐倒数的钟声，考卷的分数是往上爬的树藤，我画在你手掌上的蝴蝶飞走了吗？ 阙歌，精挑细选你的金曲王牌，千千阙歌。